你好，我是徐飞。今天跟你分享的主题是半条命的 DOTA 帝国威尔福 DOTA 2。在 Steam 平台和游戏半条命之外，现在大家对于威尔福关注最大的是一款叫做 DOTA 2的游戏。简单来说呢， DOTA 2是由威尔福开发的一款免费的多人在线竞技类游戏。那基本的玩法呢，是两支队伍啊，各有五位成员，在游戏地图上对抗。每位成员可以从113位英雄里面选择一位作为自己的角色。游戏的最终目的是摧毁对方基地里面的关键建筑遗迹。 DOTA 2有遍及世界的专业比赛，其中呢最大的国际邀请赛则由威尔福公司举办，每年一度在西雅图的钥匙球体育馆进行。中国竞技队水平很高啊，但是呢传统上逃不过奇数年输偶数年赢的命运。那去年呢是2017年输了。DOTA 2比赛的时候呢，西雅图吸引了无数的 DOTA 迷，可谓一票难求啊。与此同时呢，比赛奖金呢也一直都是千万美元级别的。至于明星战队和明星成员们，在世界各地也是非常有名。美国各类竞技比赛的直播，那当然也是让直播平台和相关选手赚到手抽筋。在 DOTA 2比赛的当天啊，我的朋友圈里面到处都是相关信息，很多程序员呢要么请假啊，要么偷跑出去到现场围观比赛。在我办公的地方呢，那层楼啊空了一小半，90后全部失踪了。第二天回来呢，他们一脸沮丧的样子啊，比输球还可怕。我一直觉得吧，一款游戏是如此火爆，实在有点让我这样的伪游戏玩家不可思议。那当然隔行如隔山，有喜欢打游戏的，有喜欢玩二次元的，有喜欢写文章的。重要的是你只要知道 DOTA 2实在是异常火爆就是了。那这款游戏为什么叫 DOTA 2呢？因为 DOTA 本身并非威尔福开发的。 DOTA 呢起源于2003年，最初呢是暴雪公司魔兽争霸3里面的一张自定义地图。在魔兽3的扩展包冰封王座发布以后呢，类似的自定义地图纷纷涌现出来，并以其独有的特色开始流行。那这其中啊，最著名的当属史蒂夫·菲克制作的 DOTA 全明星地图。那后来啊，这张地图的制作者菲克和他的朋友史蒂夫·梅斯康成立了官方的 DOTA 社区，紧接着又成立了 DOTA 全明星有限责任公司。在2005年的时候，菲克从 DOTA 项目上退了出来，那他的另外一位好友冰蛙接替他成为了项目的负责人。在2009年的时候，新负责人冰蛙和老创始人梅斯康啊理念不合闹开了。此事呢最后导致冰蛙离开，并且呢自己搞了一个新的社区网站。冰蛙的离开呢让威尔福里面的 DOTA 粉丝们有了一些想法。DOTA 粉丝呢和威尔福的创始人纽威尔交流之后呢决定联系冰蛙。开始呢可能也只是随意聊聊，但是很快啊这个冰蛙就成为了威尔福的雇员。威尔福公司决定在冰蛙的领导下使用威尔福公司研发的起源引擎开发一款类似的新游戏。游戏呢被命名为 DOTA 2。所谓的 DOTA 2啊自然是一个类似 DOTA 的全新游戏，但不再是暴雪魔兽争霸的定制地图，而是一款独立的游戏，可以不依赖于暴雪公司的魔兽争霸独立运行。同时这款游戏也连接了威尔福公司最为著名的 Steam 游戏平台，将在 Steam 平台上开放给广大玩家。作为一个合格的商人啊，纽威尔看到了 DOTA 这个名字背后的商机，他立刻注册了 DOTA 商标。这种行为其实啊多少是有争议的，因为 DOTA 这个称呼啊并非威尔福最开始使用的。那果不其然，此事呢引发了史蒂夫·菲克和史蒂夫·威斯康成立的DOTA 全明星公司和威尔福之间的一场官司。 DOTA 全明星公司几经转手以后，暴雪获得了授权，代表 DOTA 全明星公司对威尔福的商标权的合法性提起申诉。于是呢，暴雪和威尔福这两个游戏界的庞然大物在2011年就 DOTA 的商标问题打起了官司。这场官司呢，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最后的裁决呢，总体上有利于威尔福，威尔福公司得以保留 DOTA 的商标权。但是呢，作为裁决的一部分，第三方也可以使用 DOTA 这个商标，只要不从事盈利行为。有人觉得这是一年以后 DOTA 2上线宣布免费玩的原因之一，因为如果说啊这个 DOTA 2自己不是免费玩的话，那么暴雪公司啊估计分分钟可以搞起一个免费的 DOTA 克隆版来。 这样一来啊，威尔福公司肯定赚不到好处。当然，这也只是坊间传闻，不太可能从威尔福公司内获得确认了。DOTA 2的第一次测试源于2011年的第一届国际 DOTA 邀请赛，那之后呢，游戏长期处于 beta 状态，等到2013年 DOTA 2正式发布的时候，游戏啊早就有超过300万的活跃用户了。根据一个不是最新的统计，如今呢 DOTA 相关的用户流量占全球互联网流量的 3%。那这些年来啊 ,DOTA 2的游戏上线率一直维持在百万用户级别。那一款游戏能够达到如此的高度，堪称游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啊。DOTA 2的基本运营模式非常有意思，就是所谓的免费玩模式。威尔福呢，在2012年就宣布了他们开发的 DOTA 2将会永久保留免费玩的模式。这个免费玩呢，和我们国内的网游模式并不相同。国内网游啊，很多时候游戏是免费玩的，但是花了钱才可以拿到更强力的装备。那所以人民币玩家可以轻松地打败免费玩家，而威尔福呢并不给花钱的玩家提供额外的道具角色，免费玩家和花钱的在战斗力上没有任何区别。 DOTA 2呢主要的盈利模式来源于一个叫做 DOTA 商店的东西哈，那在这里呢你可以买到游戏中可使用的装饰性道具，更重要的是啊，这个系统可以让玩家发布自己的创意，玩家创意如果入选，玩家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赚钱，这是威尔福公司公布的现在 DOTA 2在线的主要赚钱方式。至于呢 DOTA 2衍生出去的世界各地的各种比赛啊，以及围观比赛所需要购买的在线或者现场的入场券，那这些东西的收入则更是可观。一句话总结，虽然说啊游戏是免费玩的，作为竞技游戏，威尔福公司从来都没少在游戏里面赚到钱。由于威尔福公司是私人企业，那从来不需要对外公布财务信息，因此呢他到底是通过卖东西赚到了更多的钱，还是通过组织竞技比赛赚到了更多的钱，大家只能猜测一下。 DOTA 2本来是用威尔福公司的起源引擎开发的，2015年的时候啊，威尔福公司宣布下一代起源引擎二代，那这个引擎呢随即被用来重新开发 DOTA 2。在 DOTA 2的发展历史里，因为这次重新开发导致了用户的大量流失，这是 DOTA 2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量客户流失。客户流失历经小半年才逐渐恢复到起源2引擎改版发布前的水平。 DOTA 2堪称现在威尔福公司几年内的重心，而 Steam 平台由于 DOTA 2的加入，也让更多的游戏得以展现给更多的玩家。这种相辅相成的发展模式呢，给威尔福公司的未来带来了无限可能，也让威尔福公司越发成为一家在游戏界举足轻重的公司。亲爱的朋友，你觉得当初威尔福公司为什么要介入 DOTA 后续项目的开发？冰妈又为什么选择了？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 5